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嘴唇。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在家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游戏解忧愁。我板儿呢？ 板儿没了。 今天这板儿不是被谁拿走了啊？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这里是 FM 98.2 AM 927，每天18:45为您准时送上的今晚有戏的节目。那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在这里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的直播。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 非常感谢 啊！今天这嗓子哑了，大家担待着点啊。有幸啊，特别幸运，就是今天来了三个嘉宾， 是， 也就是我们唯独剧本的时候呢，有人帮我撑一下，我在旁边看热闹就行。要不然就今天这嗓子，我觉得读完剧本之后呢，这岗也该下就下了，没法再干。 没，这声音还是很性感的 啊， 还是很性感的。 关键今天剧本里面都是年轻人，特别适合你们，我就算了吧，我该走走。 那还是 来一摸了，换地方干你了。 没有没有，来还是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 哎、 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三位嘉宾：博文、田凯飞、贾可，欢迎你们。 哎，大家好。博文已经来过我们节目几次了，另外两位是新朋友。 对， 尤其这个贾可啊，贾可、凯文、凯飞也是第一次来啊。 是， 贾可来了之后呢，一梦就再也不能在我们直播间以年龄天天跟我说事了。 对，真是。 哎、你就他天天拿年龄说事，这事对我的伤害有多大呢？ 最小的。 我曾经凭借自己一个人的努力，把整个青年广播的主持人的平均年龄往上拉了半岁。但是现在，哎，有贾可来了，他拉回去了， 拉回去了。 来，贾可给我们暴露一下年龄。 99年刚成年。 99年刚成年。再换一下， 给换。 99年成年，我97年成年。也就是你比我小2岁，我今年38，您36，哎，本命年是不是？你非往坎上活，好， 伤害了很多人，分开说 啊。看来99年，也今年刚18岁啊， 对， 特别特别年轻， 花一样的年纪。 一会儿呢，我们今天请各位来呢，主要是围读剧本。我们下半时段要围读的是，当时也是麻花的，参加一个综艺节目中的一个挺精彩的小品，叫做《爱情真的需要套路吗》？里面写了两对情侣，就是套路男和他的这个女友，和直男和他的女友。其实呢，这个套路男呢，是演绎的这个直男未来的自己，就是说，其实这个直男很爱他的女友，但是呢，由于说话办事啊，总是不是过脑子，直接就来啊，弄得这个女友经常不开心，两人经常吵架，而这套路男呢，总是能通过各种花言巧语啊，达成自己的目的，也把女友哄得非常开心。女友明明知道这是套路，但是还是欣然接受。那我们爱情当中到底需不需要这样的套路呢？一会儿看看我们唯独这个剧本之后呢，大家心里可能会有一个自己的答案。好，上半时段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第一部是 《极光之恋》，它是多平台单日播放是1亿3064万，播放量还是挺大的。那该剧呢是由刘博执导，关晓彤、马可领衔主演，张小龙、赵涵、英子、朱小鹏等主演的都市青春励志偶像剧啊。 阵容还是不错、啊、 剧情呢是讲述了留学美国海归的90后歌舞剧演员韩星子，是关晓彤饰演的，与李氏传媒集团继承人之一的李俊泰，是马可饰演的，之间的爱情故事。那女孩这个韩星子呢，是拥有着高超的表演天赋，用自己的表演呢是向全世界的观众传递爱和希望，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为此呢，她在留学美国 国期间呢是辗转于大大小小的舞台，用心诠释每一个角色。那自由叛逆的这个少年李俊泰呢，为了逃离古板的家族和爷爷的强权束缚，来到了美国，孤注一掷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用最先进的视效技术打造最完美的光影艺术作品。不可不信的缘分呢，是扣动了命运的轮盘呐、啊，让俊泰呢闯入了星子的追梦之旅。主人公韩星子和李俊泰呢本身是没有任何的交集的，命运的使然呢让这两个人是阴差阳错的走在了一起。 嗯，听这个剧情介绍啊，没什么新意， 是， 但是呢，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演员阵容去追一下啊， 看一看， 比如这关晓彤、马可啊，可能很多朋友呢、会 最近很火的 明星阵容啊、来去看一下这部网剧。 是的， 那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第二部的网剧，是《一起同过窗》第二季啊。播放平台在优酷，单日播放量是1604万啊。该剧剧集主要讲述了这个新的学年开始了，结束了大一的骄傲和浮躁之后呢，这个陆桥川、钟白、任一帆等人呢顺利的进入大二，那肖海洋呢也如愿以偿的通过了大一的考试，如愿以偿的通过了大一的考试，这大一的考试对他来说有多难啊？ 说明中间没好好学呗。 对，这大一的同窗情谊呢依旧继续。过了一个假期，大二开始，那旧同学的离开和新同学的加入，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呢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该剧呢还是由毕新业执导啊，吴宇泽、于翔、庞汉辰、徐小璐、李若嘉等主演的治愈系青春剧《一起同过窗》第二季。其实这些年呢，有关于大学生活的电影啊，还有网剧啊，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它也毕竟是一个主流的观看网剧和电影的一个人群，像《致青春》啊等等的， 还有最近比较火的单纯的小美好， 单纯小美好啊， 对， 这我都没看，没办法，已经过季了，我也过气了啊。一起同过窗啊，第二季，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优酷平台啊。好， 是的，那今天第三部呢，就是《瑞脑》，也是个网剧啊， 端脑 。瑞脑了，端脑也是个网剧，它是搜狐视频单日播放的是832万。那该剧改编自有妖气同名漫画呢，端脑呢是由这个于中中执导，朱元冰、蒋依依、杨奇玉、黄依林，然后是谢家健，还有是赵奕欢等人主演的这个科幻悬疑网剧啊。然后剧情呢是讲述了少年夏池，天性纯良，聪明缜密，是学校推理社的成员，在一次推理社的活动之中呢，接触这个过这个记录案件的夏池女友晴之是神秘的失踪了。为了寻找晴之呢，夏池和好友这个孟琴呢是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名为端脑的虚拟游戏组织，并一起进入了端脑游戏的世界。在一局一局的推理游戏中呢，夏池和孟琴呢经历了各种人性和智慧的考验，也目睹了这个游戏背后端脑组织拥有一个巨大的权力和财富。反正最后呢就是救出了自己的女朋友。 这个后来这个演绎的比较夸张一些啊。 是的， 这个大学这个推理社，你上学的时候有推理社吗？ 没有、啊。 什么叫推理社？是不是就狼人杀呀？ 你们有吗？ 啊，推理社听说过吗？ 现在有 啊，就干嘛呀？ 现在有， 真有， 真的有， 真的有。 主要做什么呀？ 就是平时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就是有一些小故事啊，就是包括自己编排啊一些东西来进行推理，或者是按小说啊什么的先让它往下发展、但是这个社团好像不是很火 啊，我还以为玩游戏呢，什么狼人杀呀、 看来是真有啊。 真有啊，不错不错啊，这个挺锻炼脑力的啊。 是啊， 不知道是不是适合我们文科生的，这还不知道啊。那好，我们介绍完网剧之后呢，再来介绍一下网大。首先介绍第一部网大呢，这段时间呢一直排名在首位，《将军在上之时空恋人》，这也是衍生于我们网剧《将军在上》啊。它的播放平台在优酷，播放量是96万啊，这也是根据我们《将军在上》衍生的一个番外网络电影，在优酷视频独家上线啊。该片作为《将军在上》番外电影的三部曲之一，续写了高人气角色柳希音的故事，补全了这个剧集中的不圆满。哎，在这儿呢，咱们找一个圆满。主创班底呢，也是再度集结，原著作者这个《菊花伞》里是亲笔主刀，王楚然、李九林领衔主演。故事讲述了为了保卫大宋，这个柳希音以美貌和智慧激起了西夏的内乱，然后呢 的用金杯饮下毒酒醉仙草，没想到引起了时空错乱，来到了另一个世界。那在这个世界里呢，柳希音遇到了一个名为叶昭的男子。那在北宋的世界里，自己的真心得不到回应，在这个世界里，柳希音的一片痴情又将归往何处呢？在《将军在上》这个剧集当中啊，叶昭将军与柳希音这个凄美的诀别呢，引得很多人啊就纷纷泪目，大家表示很遗憾。那在我们这个《将军在上之时空恋人》里，正是为那些还在为这对人无法修成正果而惋惜的剧迷量身打造啊，这个穿越时空惊喜回归，再度相遇叶昭，上演一段跨越时空的真爱戏码啊。这个大家都说啊挺虐的啊，这个虐呢主要是虐一些单身人士啊，咱们就不再剧透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优酷看一下《将军在上之时空恋人》。 是的，好，那第二部呢就是《幸福转身》，播放平台呢是腾讯视频，播放量呢是74万。该片呢是由于斌担任导演及编剧，这个是杨宇斌、还有李颖、吴永干等联袂主演，讲述的是职场女性王佳佳在陷入一场出轨风波之后呢，连遭打击，最后是脱离现状，寻回自己的故事。李颖饰演的王佳佳呢，是一家相亲公司的红娘，在公司中看尽男人的百态，也见识过各种不同的极品男人。因为加班的原因呢，佳佳拒绝了自己男友的生日宴会，在工作结束之后呢，想要给男友送惊喜的佳佳呢，却意外目睹了男友的出轨。喝的是酩酊大醉的佳佳呢，是遇到了刚上任不久的老板艾伦，并且与艾伦呢发生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啊。那这个故事呢就不给大家多说了，希望大家这个私下去看去啊。 幸福转身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追一下。 是的 啊，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一起和今天来到我们直播，今天高朋满座啊，人比较多，挺热闹的。我们直播间不仅热闹还特别热，然后呢我们下半时段一起来围读一下这个爱情真的需要套路吗？各位觉着爱情到底需不需要套路？一会儿问问这些年轻人，他们觉得这个套路喜欢还是不喜欢？反正我这个年纪对套路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好，一起休息一下，一生所爱送给大家。 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come on，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上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Hello，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一梦。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嗯，在这里呢，您还可以通过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 是的， 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啊，今天高朋满座，来介绍一下博文、凯飞、贾可，大家好。 大家好， 晚上好。哎，下半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围读一个小品啊，这也是当年在上海的这个东方卫视这个《笑星撞地球》里面的一个开心麻花的这么一个参赛小品啊。 嗯。 说这个爱情真的需要套路吗？这个套路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听一段原声3分多钟，然后就能听出啊，两个不同性格的男生啊，去追求女孩子和女朋友相处过程中呢，他们特别大的差异与不同啊。那到底我们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和自己的另外一半相处？一会儿呢，也问问大家啊，都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先听一段原声，了解一下。 Big 宝，大宝子， 哎呀，来了来了。干嘛呀，这么早叫我下来，我还没睡醒呢。 给你送早餐呢。 什么呀？馒头。我不吃。 这怎么能是馒头呢？这是我用鸡蛋包裹着馒头片，少油少盐，用很久煎的爱心馒头片啊。 那这也太早了吧，我肠胃都没醒呢。 都说了是爱心馒头片，我用我的爱心唤醒你的肠胃。 可是这现在才5点钟啊。 今天是9月21日，现在是5点21分，是就爱你，我爱你呀、啊！ 哎呀， 哎呀， 宝贝，宝贝，起床了，宝贝，宝贝，宝贝，下楼了，宝贝。 二姐别泼了，这是我男朋友。你这么早来干什么？才5点多钟。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吃早饭，我亲手给你准备了早餐。 是那种油炸馒头片吗？ 那多油啊，你看你胖的。 哦， 给你准备的馒头 你 不够吧？还有俩。 师帅，今天是9月21号，现在是5点21分，你现在来肯定有话要对我说。 没有啊，今天早上我是被尿憋醒的。 你拿着。二姐，接着泼。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宝贝，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你这么背着我沉不沉呀？ 整个世界都在我的后背上，你说沉不沉？ 你讨厌。你带我来健身房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对我的身材不满意？ 我怎么会对你的身材不满意呢？我有健身的爱好，可是我健身的时候我看不到你啊。我想把健身也变成你的爱好，这样以后我就能天天见到你了。 那你能不能为了我不健身？ 我不健身，我们遇到坏人我怎么保护你啊？ 那坏人有刀，你健身也没用啊。 刀，那健身也可以瘦身呢。 你也说我胖？ 不是，我没说你胖。不是，谁还说你胖了？ 刚有个教练也说我胖来着。 教练在哪儿呢？教练是不是瞎了？给我出来！回去。 我还是觉得我练个马甲线吧。 好，我陪你，宝宝。 嗯。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都是我最爱的样子。 啊！讨厌！ 讨厌！师帅，我这个包太沉了，我拿不动。 给我。是挺沉的。来，你拿着吧。 啊？ 你试试这个，你能不能拿得动？ 拿得动啊。 那你说你拿不动包？ 师帅，你带我来健身房是干什么？是不是对我的身材不满意？ 满意。满的都要溢出来了呢。 我就说嘛，我对我的身材也特别满意。 好，就是这样一段啊。其实呢，我们在跟自己的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就不是很好拿捏这个度。一个是呢满满的套路，一个是过于的直率啊。 是， 我一想到这套路男的时候，当时我就觉得今天博文来简直是太妥帖了，这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就应该是你。我脑海中看这个小品的时候想的就是你。 我的妈呀。 到时候就得这个难为咱们凯飞来这直男。但是我们凯飞这个性格也比较适合这个，是不是？ 为什么凯飞是直男特别难吗？这个 我觉得呢，你不会那么笨，你肯定还有很多方式方法去哄女朋友开心，不会这么直的。我嫌你胖，哎呀，杠铃哑铃都能拿得动，自己拿着包吧。啊，这样就是。 博文哥，我们以前是这样的吗？ 这位嘉宾，我跟你不太熟。 然后这块就辛苦这个咱们贾可啊，因为我觉得比较年轻，哎，比较适合来嗲的这一面。虽然英文也很适合，但是呢，今天你就让让小妹妹 啊，我不适合了今天 非常彪的这个 彪悍的一个女 友乙啊， 对。 这个就由一梦来了啊，贾可来一下这个前面这个嗲嗲的和这个套路男在一起的这个女友甲。 好嘞， 一会儿呢我们这个过场我来啊，过场我来啊，那个我说三二一，咱们就从套路男的一开始，咱们就正式开始了。准备好了吗？各位 准备好了？ 怎么来跑了呢？害怕呀？ 哎呀， 给我送板来了， 哎呦，好！ 我说刚才这个板怎么找不到了啊？谢谢博文啊，眼神真不错啊！你看，要说得会来事儿呢，套路男就会来事儿，眼神好能找板啊，关键时刻用得上。来，准备好了吗，各位？ 准备好了， 好的， 来，三二一，走。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都别吵吵了，哎呀妈，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Big Bar， 大宝子 来了来了，干嘛呀？这么早叫我下来，我还没睡醒呢。 给你送早餐呀。 什么呀？馒头，我不吃。 这怎么能是馒头呢？这是我用鸡蛋包裹着馒头片儿，少油少盐，用很久煎的爱心馒头片儿啊。 那这也太早了吧？我肠胃都还没醒呢。 都说了是爱心馒头片儿，我用我的爱唤醒你的肠胃呀。 可现在才五点钟呀。 今天是9月21号，现在是5点21分，就爱你我爱你呀。 讨厌。 这时候直男登场。 宝贝宝贝，可爱的宝贝，起床了宝贝，宝贝宝贝，下楼了宝贝。 哇，一盆水从头而降。 二姐别泼了，这是我对象。你咋来这么早呢？才5点多钟。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吃早饭，我坚守给你准备了爱心早餐。 是那种油炸馒头片吗？ 那多油啊，你看你胖吗？ 啊， 我给你准备了真馒头。 你 不够吧？ 还有俩。 师帅，今天是9月21号，现在是5点21分，你现在来肯定会要话对我说吧？ 没有啊，今天早上是被尿憋醒了。 你拿着，二姐接着泼，什么玩意儿这是？ 宝贝儿，再给我一次机会。 又回到了套路男和女友甲，套路男背着女友甲走到了健身房。 你这么背着我沉不沉呀？ 整个世界都在我的后背上，你说沉不沉呀？ 你讨厌，你带我来健身房干什么？是不是对我身材不满意？ 我怎么会对你的身材不满意呢？我有健身的爱好，可是我健身的时候我看不到你，我想把健身也变成你的爱好，这样以后我就能天天见到你了。 那你能不能为了我不健身呀？ 我不健身，那我们遇到坏人我怎么保护你呀？ 那坏人有刀，你健身也没用啊。 有刀啊，那健身也可以瘦身呀。 你也说我胖？ 不，我没说你胖，不，谁还说你胖了？ 那儿呢？刚才那教练也说我胖来着。 教练在哪儿呢？教练是不是瞎了？给我出来！ 这时候教练出来，拿着双截棍一顿耍。 那个，回去。 我觉得我还是练个马甲线吧。 好，我陪你，宝宝。 套路男做俯卧撑，同时亲女友。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都是我最爱的样子。 讨厌。 讨厌。 这个时候女友你乙和这个直男又上了场。 师帅，我这包太沉了，我拿不动。 给我。是挺沉的，来拿着吧。 又把包给递回去了。 哎，你试试这个，你能不能拿动？ 把哑铃递给女友。 拿得动啊。 那你说你拿不动包。 师帅，你带我来健身房干什么？是不是对我的身材不满意？ 满意，满的都溢出来。 我就说嘛，我对我的身材也特满意。就来，你快用我的新手机来给我拍照吧。 专门给你买的，来，前置双摄柔光照亮你的美。来，准备一下，一二，等一下，一二，哎，不行，再来一下啊，一二三四，怎么样，满意吗？ 哎，我看看，我人呢？ 不是，再好的相机也拍不下你。所以啊，我给你拍了四个局部，你回去自己拼一下。 师帅啊，我确定我昨天晚上打你的时候是没使劲儿啊，我今天一定让你满意哈。 上去给了男友一脚，然后女友已走开。 宝贝儿，再给我一次机会，宝贝儿。 这时候又回到了女友甲和套路男。 宝贝儿，你干什么去？下这么大雨你要去哪儿啊？ 你手机里为什么会有别的女孩的照片？ 我手机里为什么？爱马仕包包。 哪呢？这个包包好好看呢。 这个包包的价格也好好看呢。 你是不是不想给我买？ 我怎么会不想给你买呢？我都已经给你买完了，我们只是寄存在那儿，等你什么时候有需要我们就去取。我们现在只是借给别人看看，你总不能看都不让别人看吧？ 买完了呀，那给别人看看呢？哎，当我妈说了，咱不能漏财，把包包取回来吧。 不能漏财。妈妈还说过的，结婚是需要买房的。我本来是要把兜里这点钱呢，给你买一套房子，写上你的名儿。但是你非要想要包包的话，那我现在就去给你买回来。 那我不要了。 真不要了？ 不要了。 那买房吧。 对我真好。 两个人互相拽手松开，拽手松开，啪，打到了 A 的脸上。 哎，没事吧？ 啊，那个没事，骗你的，别动。 壁咚。 宝贝，无论风雨再大，还是你受到欺负，我就是你的保护伞。在你伤心难过不开心的时候，我就是你的开心果。你愿意当我孩子的母亲吗？ 我愿意。其实吧，我知道你在套路我。但我就喜欢你这套路。 走，回家了。 这时啊，刮风下雨，直男和女友已登场。 风雨太大了，宝贝儿，这边快，风雨无情啊。 女友已被淋湿。 宝贝儿，这是我给你亲手准备的雨衣。 谢谢啊。哎呀，谢谢啊。 是不是很浪漫？今天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 你又什么幺蛾子呀？ 壁咚。 这回还好。 双手壁咚。 你给我去死，我长成这样还不好追吗？ 我找男朋友只有两个要求，男的活的，你平时要用点甜言蜜语骗骗我不就行了吗？ 宝贝儿，我不能骗你，就算骗得了你，我也骗不了我自己。 那你就用点技巧就不行吗？你用点技巧，我猴子都给你生一窝了。 我明白了，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你要干啥呀？ 朋友们看这里，我今天要对我的男朋友啊，不，对不起，女朋友大声地说。 直男拿出一喇叭，打开了喇叭，结果传出来声音：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直男把喇叭扔掉。 师帅，我要是再见你，我就是个老爷们儿，吓死了。 宝贝儿，我对你是真心的。 好卡啊，这个来来，今天这个段比较长啊，它也比较分散，一段一段下来，一段一段下来。看来这个因为时间关系，还有一小段我们暂停一下啊。啊，你就感觉啊，是这样。首先，这个套路男适合博文这事儿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啊，平常就是这个套路满满啊，一身是戏。但是那个凯飞就明显平常不是这么直、这么直接、这么笨的人。我觉得平时啊肯定也有很多套路，所以当他特别直的时候呢，你难免会觉得 感觉有点别扭 啊，装直。 嗯，对， 有点感觉吧。 有， 尤其一梦，因为这个原片中这个、嗯、这个女友乙啊是一个男的 男士女、 啊、这个又矮又矬又胖啊，这个你说这个当一梦说我长成这样这么好追的时候，哦，我就觉得肯定我们看视频直播的人很多不太认同这句话。 没有没有没有， 想问问大家啊，就说这个套路，很多人呢说这个，你记着我奶奶说的啊，叫好马长在腿上，好汉长在嘴上。 嗯， 也就是说呢，有些时候啊，同样的话，同样的方式，你用不同的方式，你表达出来可能会让别人接受一些。先问问一梦， 嗯， 你觉着在爱情中，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需不需要各种各样的套路？ 我觉得需要一些套路，但不要全部都是套路。 在原则上别有问题，别糊弄别人那种套路， 对对对对对， 是吧？ 是这样的，就不要像这个里面这个套路男说话，就是太浮夸那样子的。 太浮夸， 对、 啊、 女生会不喜欢的。 5:21给你送早餐，反正带着起床气，谁吃谁来气，是不是？啊，凯飞，你觉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果谈恋爱的话，需要一些套路吗？ 我觉得应该是必须的。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必须的，对。 啊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必须啊，其实我觉得对女朋友讲呢也是这样的，假可不问了，人太年轻啊，暴露出自己相关的想法，我觉得不合适。咱问问博文，博文，你觉得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啊，这个男女朋友相处，他需要一些适当的套路吗？ 我觉得这是必备的 啊， 就没有这个吧，我觉得。就彼此对彼此要是没有套路的话，就好像不上心一样 啊。那你会不会就是特别套路的话，对方觉得你太假呢？你骗我？ 那要是爱答不理的，我觉得还不如套路呢。真的，我觉得这个套路有时候是变相的一种在意。 嗯 嗯，我觉得这种方式，现在可能好多人说，哎呀，我不太喜欢粘人的，但是放纵时间长了之后呢，又会觉得说，哎呀，还是当初那种天天嘘寒问暖、虚头巴脑的好。 我说这，我跟你说，这就是惯的， 对， 给他哪儿呢？他都觉得不太好。哎， 对， 咱们是借这个小品啊，咱们简单的抒发了一下咱们对于这个套路自己的感觉啊。 嗯， 咱们今天聊一聊吧，因为今天比较特殊啊，今天这个来了很多年轻的朋友、新朋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是 啊，由于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直跟影视啊、网剧、网大呀、啊，就是正相关的啊，相关特别多。每次呢来新朋友，我们都会问一下。今天想先问问贾可，咱们先从这个小妹妹开始、啊。 问问小妹妹， 虽然高考之前你肯定是比较繁忙啊，但是现在呢，哎，咱也高考完了，经过一个假期，现在刚上大学呢，课业估计也不是很繁重。你最喜欢的啊，就是电影、电视剧都可以啊。你最喜欢的影视作品是哪部？能跟我们说说吗？ 嗯。之前吧，电影我还比较喜欢《泰坦尼克号》的。 哦，那么老的片子。 对， 他出来的时候还没你呢。94年， 对， 94年的电影啊。 嗯，但是我还是真的很喜欢那个。 你是因为里面这个，当然《泰坦尼克号》太狠了，当年在奥斯卡呢，自己狂揽了11项提名和奖吧，把所有人都撞沉了，这大船太厉害了。当时为什么就按照你的年龄来讲，你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一个片子？因为它可是3个多小时，你看得下来吗？ 你是因为喜欢那艘大船是吗？ 我是喜欢那首歌。 我觉得你喜欢的是那个《海洋之心》。 我也觉得。 啊，我有同学当年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跟我说，我看到老肉丝把海洋之心丢到海里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说关你什么事儿啊？啊，当时确实啊，这个当时94年是一个电影的大片之年啊。刺激1995也是《肖申克的救赎》是这一年的，《泰坦尼克号》是这一年的，我最喜欢的《这个杀手不太冷》也是这一年的。 哦， 整个94年是世界电影界最辉煌的一年，真的非常 一个顶峰 啊，非常非常的厉害。凯飞比较喜欢什么样的作品呢？影视作品？ 不要去说一个就是时间太久远的。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我的播音系女友》。 啊， 我冷 了。是戚薇演的是吗？ 对，就这部片子，其实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像那种爆米花片儿。就看完之后啊，你会觉得，也许大学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就是去通过别人的大学生活去考虑一下自己的大学过得是不是不够充实。 所以他想找一个播音系女友。 啊，你看那两位好像在拿手机来搜这个电影了，是不是？ 是特别冷吗？这个片子？ 不是，我就是觉得如果你最喜欢的电影是这个的话呢，这有点怪异。 就其实忽然 难道你不喜欢什么哪吒闹海什么的吗？ 因为咱们没有对过词嘛，刚才我是想说泰坦尼克号的。 啊，对对，不，咱们想什么就说什么，我觉得这特别值得。 所以我是想说泰坦尼克号的，但是我觉得我要和撞了，我就显得这样，我是不是为了在照顾大家的年龄，然后说了一个特别老的片子？ 那意思你俩喜欢一块儿去了是吗？ 不是，我就是我觉得都说一个片子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我也喜欢《海洋之心》。 做节目心眼别太多好吗？ 别太套路是吗？ 然后刚这个还没有从套路的这个环节里面出来 啊。这个片子就相对比较冷门啊。 我的播音系女友我真没看过。 我看过啊。 啊，真的吗？我的天呀！ 咱们做这个节目，这个观影的这个阅片量必须保证啊。基本上大家喜欢不喜欢的，反正这么说吧，他只要在这个豆瓣评分啊各方面评分，他只要不两分以下，我基本上都得看。这个没办法，工作要求啊。 棒棒。 博文比较喜欢什么样的电影？ 电影啊，其实我对迪士尼的一些动画片还是比较喜欢。 最近的这个《寻梦环游记》看了吗？ 我这还真没来得及看，但是我 抓紧时间看吧。最近五年迪士尼最好的影片， 最好的听说很感人。但前段时间我翻来覆去看的一部电影叫《疯狂原始人》 啊，《疯狂原始人》当年非常非常的棒。 我比较喜欢这个，然后我觉得还是比较颠覆我观影的这个状态吧，因为我没看过这么 嗨的动画 原始的那种状态，而且我特别喜欢里边那个老太太，那个老奶奶拿拐棍那个， 对，动不动就是把人挂了一顿打拍灰啊， 对对对对，老太太阵亡 啊，这种那个真的也很棒， 对对对， 就是在这个《寻梦环游记》和这个《疯狂原始人》啊，包括一系列我们所看的动画电影，包括这个《疯狂动物城》 是 啊，《汽车总动员》等等一系列，你会看到就是电影流水线工业最发达的那一面，它不需要一个天才的导演，不需要一个天才的编剧，不需要天才的原画师，都不需要，只要按照我这个流水线的方式，几分几秒要有高潮，人物设置怎么设定，什么样的咖，什么样的配音，什么样的，这只要按照我这个流水线走下去，它就会出一部保证能达到标准的一部电影。 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也是迪士尼和好莱坞它在这个电影流水线方面非常非常强大的一面啊。 是， 对， 还有点时间问问一梦吧， 好， 最喜欢哪个？ 我喜欢《宝莲灯》。那个《 宝莲灯》，你喜欢的是 动画片 啊？我以为你说电视剧呢，我刚刚瞬间 爆 粗啊！ 宝莲灯动画片。因为我觉得这是中国动画的一个巅峰。 宝莲灯动画出的时候你也没出生的吧？ 我是95年出生的， 好像刚赶上。 对， 不对， 就是 好像比你 就是 差不多吧，差不多。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它是就是中国的传统艺术和好莱坞式的那种幽默就相结合了，所以就是那个对我印象特别深，而且它那个颜色呀，就是我小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特别香看的时候 啊， 而且它的配音演员都很厉害，姜文、 陈佩斯、姜文啊、 徐帆、 梁天， 对， 然后主题歌是刘欢，还有这个李文、 张信哲，对对对， 张信哲， 爱就一个字， 爱就一个字，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当时那里面的配音特别棒啊，那个梁天配的是谁呢？梁天配的是道士，走走走，游游游，不学无术我 不 发愁。 对 对 对， 还有宁静和徐帆也在里面 有 配音。 有配音， 宁静我记不太清了，我知道姜文配的是二郎神，陈佩斯配的是孙 悟空。 不打得你满面桃花开，你不知道花儿为什么 这 样 红。对， 是这个吧？ 是这个，是这个。 其实《宝莲灯》也是中国动画电影的一个，就是可以说挺巅峰的一部动画了。 对， 在那之前，我觉着能从电影的体量来评价的中国动画呢，最好的一部可能就是《哪吒闹海》，然后《大闹天宫》在国外获奖无数啊。 对， 然后后期呢，我们像这两年，比如说《魁拔呢褒贬不一，有人说这个青青树啊，这个是魁拔这部电影呢，青青树十年磨一剑，但是确确实实成就了青青树这样一个团队。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用十年拍一部动画电影，它的最后这样一个票房，您对投资人是否公平呢？ 对， 那以后可能以后可能再投动画电影就不多了。但后来这两部也还有两部也不错，像《大圣归来》《大鱼海棠》《 大鱼海棠》 哎，这两部动画电影呢也是相当不错的。现在呢，可以说我们中国的这个电影市场啊也是越来越丰富，各种类型的电影呢也在慢慢的体现出来。尤其这两年，像比如林超贤导演的这个《破风》，把体育题材再次拉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也希望啊，我们在18年能看到更多不同类型、不同题材的电影，以及不同更多的新人能涌现在我们这个大银幕上。 是的。 好，非常感谢今天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围读剧本，参与我们今天的今晚有戏。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谢谢。那下面的节目呢，就是博虎点秋香，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明天再见，拜拜。 好，明天见， 拜拜， 拜拜。 Those he plays never suspect. He doesn't play for money, he wins. He doesn't play for respect. He deals the cards to find the answer, the sacred geometry of chance.Law of a probable outcome, the numbers lead a dance. I know 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need money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Memory of it fades. I know 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need money for this art, but that's not the shape of my heart. That's not the shapeThe mask I wear is one. Sounds good, feels good.